二，新词语。歌唱，名气，歌舞团，走运，至少，回响，歌坛，艰辛，后怕，时代，入，演奏员，大型，后台，临时，节目单，交代，监督，七嘴八舌，干脆，算了，惊异，目光，集中，目，报幕员，报幕，女高音，独唱，边疆，泉水，纯，寻，怯生生，灯光，黑压压，腿，发软，砰砰，要求，既然，安，心神，生怕，爆发，掌声，梦，惊醒，鞠躬，获得，支持，从此，进入，情景。